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琦、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来看中国今天的这个媒体圈当中，环球时报绝对是一份不得不提到的报纸，这份报纸实在是太特别了，有的时候你很难找到一个可以让所有人满意又正确的形容词来形容这么一份曾经的默默无名的人民日报的子报，而现在呢，据他自己的说法，恐怕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真实的成分在里面，就是他是中国恐怕发行量当中哈，如果说这个以市场化的媒体来单独计算的话，他恐怕是发行量非常巨大，是不是最大？存疑，但是要能够排在前两位，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就是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先生的说法呢，这绝对是肯定的。他说呢，他们是全中国目前的发行量最大的市场化的报纸。如果按日报的话，他们不是，日报第一名应该是参考消息。 对。 好，那么在前天呢，胡锡进先生哈、是从北京来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就进行了一场之后呢，是有很多的话题甚至是争议性的这么一场演讲。那么在演讲当中呢，现在大家经常能够被聊到的，在微博上看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过程当中，尤其是在讲座的后半段，周宝松教授他呢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的副教授，那他呢针对于胡锡进先生的前半段的演讲有非常多的不满意，于是呢他就在后半段是先站起身来向现场的观众问了一个问题，就说呢，大家对于刚才胡锡进先生的演讲有多少是非常不同意的，请举手。结果呢，周宝松先生是说有超过一半的现场观众举手，但是胡锡进先生说呢只有三分之一。于是呢，就这个也是大家争论 到底是二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这个变成了一个争执啊。当然其实现场的这个人数应该比较杂，我想也很难你在这个一个举手的这么一个瞬间。 我是坐在现场的，我是坐在他演讲大概三部分，我坐在左边靠后的，所以 你觉得是二分之一还是三分之 一？我就难说，就这个。但是我感觉我周围的人都举起来了，反正我自己是举手的。 你这个有点像香港的游行统计，警察总 是 算少。 我就没看到后面一幕。据说在微博上说的哈，就是周宝松先生在问完大家这个问题之后呢，大家把手一放下，我这句话我听到了，他说这就是我的问题，之后他就离席走了。但是他中间有一个动作我没看着，他把鞋脱了，自己拎着双鞋出了门。后来微博上说这是一种非常古典的抗议的方式，是吧？ 是，还好没有砸鞋子。 好了， 总之这场演讲是火药味十足。 其实前半段还好，前半段我可以说是非常欢乐的整个气氛，因为胡锡进先生，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听他现场。 第一次见着活人， 对，第一次见着活人，并且是听他现场演讲。他演讲这个口才和他的表演能力、表现力非常强，你都一度以为，哎，这是进了郭德纲的场，或者是单田芳先生的场，就有那么一个错觉。所以说，他这个演讲前半段非常吸引人，就很好玩。你如果当一场秀的话，当一个脱口秀的话，不错的。但是后半段大家的这个火力就激发了。 这场演讲是在4月1号哈、在香港演讲，我不知道这个日子是胡先生挑的吗？日子挺好。好，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胡锡进的这一场演讲哈。这场演讲我们这个录音设备不是特别高级，大家凑合着听。我觉得如果说你能够听得懂这个北京比较地道的这个北京人说话的话，你基本上也是能够听懂的。胡锡进先生哈，先谈他的老板是谁，以及他做这份报纸他的这个梦想是什么。你有梦想吗？你的梦想是什么？ 那么环球时报，首先我是人民日报任命的，环球时报是人民日报的子公司，全资的子公司。那么人民日报随时可以撤掉我，我何以就大害怕，是不是？这个老板你肯定会害怕，所以呢，人民日报一定会对我产生影响，是不是这样？但是同时间，我这报纸一办出来，一份发行量没有，然后我就去到社会上去卖，我必须把我的报纸卖。现在我们卖很大的发行量，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市场类媒体。 那么这个过程怎么办？我们就不断的要得到这个市场的支持、老百姓的支持、我们的读者的支持。那么这时候他们就变成了我们的老板，我们必须听他们的，对吧？我必须既要听党的，同时又要听市场、听老百姓的。大家说是不是这样？所以呢，这两个老板像两个鞭子在抽着我。我那个陀螺一会儿这样转，一会儿这样转，一会儿这样转，一会儿那样转，大家说是不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在这种适应这种环境，我们必须在两个老板之间形成平衡，因为他们的要求之间形成平衡。所以呢，很多外国人都问我，啊，说你是不是官媒？问我，我说呀，用官媒，我是不是官媒这个词啊，概括不了。目前我的真实状态，就这个词啊，是个老词，官媒，因为它对应的是80年代以前的那个世界媒体的分类，是不是？你比如《真理报》《肖斯报》都是官媒，《纽约时报》它是民间媒体，对吧？但是它因为它是一个公司，它那样区分比较容易，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就不一样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要不断的进行变动。但很多人就说，那你很难啊。拜托记者就问我，那你这个两个老板你怎么样平衡呢？早晚你要被杀掉。我想也是，要不然共产党杀了我，要不然老百姓杀了我，就这两个选择，我怎么办呢？但是后来呀，我发现我把这两个老板伺候的都不错，哎，两个老板，哎，老百姓很喜欢我啊，老百姓非常欢迎我的报纸，所以我的报纸卖的最好，是中国在市场上卖的最好的报纸，啊，没有那个报纸比我卖的更好。就市场类的报纸，当然有些这个党的媒体，它有一些官方发行的，官方报纸的发行，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就完全到市场一卖，谁买过我？啊，没有官方任何支持。每次就靠我的这个发行员往全国各地去跑，他们就推着我们的报纸发行，就这么把报纸卖出来。所以你想老百姓多么支持我啊！要如果说每个媒体都不能够代表老百姓，都不能代表社会，但是我们所代表的那个内容群体啊，要比别的媒体要稍微大一些，大家说是不是？因为我的发行量确实比较大呀，对不对？所以老百姓很喜欢我。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政府这方面呢，它宽容了我。他容忍了我，就允许我，这是个博弈过程。大家想一想，因为你可能你要报道很多，对老百姓很，他希望扩大知情权，什么人都想知道。这官方呢，永远希望，哎，这事儿还是少知道点好。全世界的官方都是这样，他都希望呢，少惹一点麻烦。比如我们报道外交，你说这个外两个国家发生一点冲突，他希望这个内部解决就算了。但是媒体就要把它给把这事情给张扬出去，把这事情给炒大，不炒大我们怎么生存？对不对？所以全世界的媒体都一个共同的要把事情给炒大，是不是？所以官方就不愿意。所以呢，我们面对官方的一种天然的一种，就有一点，就是不是愿意让我们做那么大。所以呢，我们但是官方呢逐渐逐渐容忍了我们，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发现啊，逐渐我慢慢我以为自己慢慢悟出来，我发现是因为中国啊，政府和老百姓他们之间的差别呀、啊，没有我们通常想象的那么大，就他们的基本利益还是一致的。哎，我要说一句真心话啊，就是。政府他总希望我的事业做得简单点，不要那么复杂，但是他还是想推动社会进步，还是想推动一些问题的这个解决，对吧？老百姓们，他也是，他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国家的大的利益是有相通的一点，所以呢，我们的环球时报呢，就尽量呢扩大这个国家的大家的共同利益，比如政府。跟老百姓啊，大家都处在这种环境下，对吧？都处在这种环境，都是你看，有政府这么一个老板，老百姓一个老板，有的媒体呢，就这个他处理这个关系的时候，他的出发点不是特别一致；有的媒体呢， 就是不断的扩大政府跟老百姓之间的差距，扩大这个社会的冲突，但这个是一种指导思想。而环境上我们面对中国的现实啊，我们呢在全面报道、客观报道社会所有分析的情况下，我们的出发点，我们还致力于我们希望促进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沟通，而不是扩大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就老百姓跟政府之间的对立。我们是尽量把这件事情往一起沟通，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大的初衷。所以呢，逐渐逐渐呢，老百姓呢，我们报道了他们的声音，我们这个报道老百姓的呼声，反映了老百姓的真实的看法。你无论叫爱国主义也好，叫民族主义也好，反正老百姓很多的看法，我们通过我们的媒体给他表达出来了。而且报道是他们愿意看的，所以老百姓都买我们报纸，发现很好。而政府呢，也逐渐的宽，刚开始很不适应，这个过程呢，它就慢慢慢慢的适应。因为我们在往前走呢，就市场链没往前走，是一步一步的往前开拓的。我们不是一步到位一下子。环球时报每年都跟去年，我们都很用，我们今年更敢打，都是不敢，哎，都有。我记得当年九几年的，九七年、九六年，我刚从南斯拉夫当记者回来，我当环球总编，我们当时议论说，环球时报什么时候啊，哪个国家政府领导到中国来访问的时候，我们能够批评你们这个国家，能够强调两个国家的矛盾，而不是老歌颂两个国家相互的友好，有两国的什么这个传统的友好关系，什么一衣带水啊，什么什么源远流长啊，能不能不说这样的话？废话，那是我们当时的梦想。 好，刚才听到的是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啊。如果说今天要在中国传媒中搞一个权势，我不说权力哈，影响力或者说权势的这个排行榜的话，胡锡进，我想第一不算，前三怎么着也有了。这个所以很多人想知道环球时报或者说胡锡进的老板到底是谁。那胡总编刚才就说了，两个老板，一个是党，一个是人民。 嗯， 那这个两个老板各自使用他们的这个鞭子在抽着他，然后让他使劲的往前拱啊，这也是他非常喜欢用的一个动词。这个当然最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大家先留意哈，这个胡总编说的是他希望能够在报道国际事务的时候不要总是这种宣扬这个传统友谊啊，一衣带水，能够讲一些这当中现实的但是也许不那么和谐的因素。这个好像听上去跟一般的这个国际记者或者说跑新闻的记者这个寻找人咬狗的这种新闻的这个理念差不多。好，但是我提醒大家注意这个留意他待会儿这个胡总讲他国内新闻的报道观呢，就跟这事儿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差别。所以说呢咱们如果说连续起来了解胡锡进的思想体系的话，你会发现这其中有非常多的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但是当然我们只听到前面这部分，你首先得承认这个胡总编这个人讲话确实这个表现力非常的强。好，也是可以说人格即爆格，这个跟环球时报的爆格有点像。 而且据说他以前在接受那些杂志啊其他记者访问的时候，就说到激动的时候，他就是整个人从座位上跳起来，然后就挥舞着双臂，就非常非常激动那种。这也确实符合他的性格，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就是说我非常的不安分，心里就极度的想要那种做一些颠覆性的事情。 是，我们看到之前凤凰周刊有做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稿，是讲环球时报是如何炼成的。这其中呢讲到了一些之前可能不为人所知的胡锡进先生早年的一些经历。人家是这个部队部队这个复员，好，部队复员，在复员的过程中呢有这么一个故事我印象特别深。说当时按照这个部队的这个规定啊，他们就是可能要复员有点困难，但他就非常想复员，那就自己就想办法，就是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就每天就到这个， 他是在南京那个军校里面， 对 对， 之前军校生，然后分配到北京这个郊县去当一个小干部，就是混的也不是特别好，那么他就想这个转业找出路，转业找出路呢，那么他就但是按 不到部队的规定，他就自己努力去争取，一天到晚就是往这个军队这个部队的总部啊、我也不知道这应叫上访吗还是叫这个投诉呢啊，对，他自己原话是说叫反映问题 啊、 反映问题，然后就一来二去一来二去，哎，最后这个事儿呢既然就是给他在突破了原来的这个规则体系之外给他办成了。 嗯， 从这件事儿我就觉得这个胡先生是一位特别有毅力的人， 是 就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挺轴的， 哎，可以，你可以这么认为，就是认准了一件事儿他一定要把你给办到哈。那当然这只是这个胡总在这一次香港4月1号演讲的一部分啊，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内容，稍事休息，今天三 D 华新闻为大家选择一部分播出。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班素。 嗨，今天我们来听到胡锡进在4月1号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这一场演讲。其实呢我听完了整场演讲的这个录音之后哈，我有点感觉好像跟他之前宣传的这个演讲的题目有点对不上。 他之前题目是讲大陆媒体这些年的变化， 对， 和他的一些思考，但最后基本上全部都是在吹《环球时报》的牛。 很难说是不是吹牛了，这个咱们先不说他吹牛吧。 啊，就是传授《环球时报》 成功经验啊，对啊，大家把它理解为 成功。告诉大家，《环球时报》目前有多么成功。 嗯， 接着就说他的环境有多么的艰难。最后就 证明了自己有多么 经验如此，和他的这个眼光如炬，就是目前看到中国的社会现状。嗯， 胡锡进最近有一本书哈，叫《胡锡进论复杂中国》。所以说呢，这一场演讲哈，我大概看了一下他那个书的介绍，我也觉得应该是跟他这个长期以来这个复杂中国学派的这个理论啊是一脉相承的。但是说回到这个媒体啊，环球时报大家为什么说很难形容这一份报纸呢？很多人啊，我这个小道消息很多，有说他这个环球时报有什么特别硬的背景啊， 嗯， 比如说这个很多香港的媒体会把它理解为来自中央的声音， 那好， 特别是当之前比如说香港这个游行啊，或者说有一些政改的争议啊，跟这个内地的这个矛盾的问题的时候呢，环球时报会发一些批评啊香港这个所谓反对派意见的这个文章。那很多香港的媒体就会把它反理解为一种是来自代表中央的一种官方的声音。 嗯， 到底是不是这样？环球时报到底是这个在内地媒体生态中，它的这个大家一直觉得它有特权， 嗯， 这个特权是哪里来的？为什么我说它有它特权哈？很多的事情，比如说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艾薇薇的这个事件，很多内地其他媒体不准报道的，就是 禁区， 市场化媒体禁区你不能够碰的，你想报道都不行的媒体，这个话题只有环球时报能够报道。当然了，环球时报的报道的内容它通常是这个大家会觉得它是一个比较亲官方的一个声音，但是呢它能够讲这样的这个事情。那在胡锡进看来，我不止一次听他这么说过了，他认为这是一种突破，它是一种突破了中国言论尺度和报道尺度的一种方式。尽管它最后可能呈现出来的那个内容啊是一种保皇的这个方式，但是呢至少他敢提了，他至少把这件事情让很多人知道了，所以他觉得他在这方面呢，他是是一个抗争者， 可是 不是说抗争者，先驱的一个形象。 非常悲催的是什么？因为艾薇薇那个题材，他主要是刊在他们那个英文版上 啊。 最后那个记者呢，他跟艾薇薇好像表现的过于 亲密 、那个， 结果这位记者最后下岗了， 跟艾薇薇一起消失了 啊。是，这个事情也非常的奇怪。好，而且《环球时报》这个又说到另外一个，《环球时报》的中文版和英文版呢，又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 精神分裂 啊。这个《环球时报》的英文版呢，很多人觉得哈，以这个中国媒体的标准来说，是一份非常前卫的报纸。它的英文内容，如果你把它转译成中文的话，恐怕没有办法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卖得出去， 尺度太大了。 但是中文版呢，又给大家留下了一种小报或者说这个鸡血报纸的形象。那最近的这个去年的南方周末事件中呢，这个环球时报最为人所诟病的呢，就是它的这一纸社论，是这个批评，就是说南方周末的这个抗争不要玩得过火了，得到了一个全网转载的一个待遇，就是所有的全国的这个媒体基本上你都 都必须要转这一纸文章。这个我这个事情呢，没有一定的这个权力的运作哈，就是没有官方的一个行政的命令的话，你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那同时呢，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弹，说《环球时报》，你这下露出了你这个官媒的真面目。你要不是官媒的话，你怎么会有这种特权？你怎么会有这种待遇？ 这个问题也确实在星期一四月一号的演讲当中是第一个问题被问到。 《环球时报》到底有没有特权？我们先听一下胡锡进自己是怎么说的。 外界有很多误解，就认为共产党在设立了一个局，就是专门给《环球时报》提供了一个特殊政策，让《环球时报》去报道一些别的媒体不能报道的事情，才存在这种胡说八道。你们想想，这个政府它怎么能够设计这么精明的这么一个系统啊？政府哪有那么高的智力水平啊？这说什么？政府做不到。这次情况就是环球时报不断往前闯，不断往前走，他一点一点的适应和宽容了环球时报。他发现环球时报也没把他惹出，今天成了大祸。逐渐认识到了，我老跟这个有的人经常向我们提意见，说这你们怎么又忘了中日关系？你们你看这太低了呀，什么政府永远。大家知道，政府永远希望社会是平静的，所有部门都是希望这样，而报媒体永远是这个，不说希望，报我们媒体的，但媒体永远是抓住社会的一些冲突和动荡不放，是不是？所以《环球时报》也是一样，虽然我们没有香港媒体那么激烈和那么自由，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不断的朝那方向拱啊。就是这样，然后政府呢，逐渐的宽容，他就感觉到，哎，挡不住了，得解，就是这种问题管理，他还要限制一些，但是呢，他不可能对媒体那么严厉的限制，这是中国媒体的真实的状态，也是《环球时报》的真实状态，这是第一个阶段，就是出现了一批都市类的媒体，冲击了过去的一级媒体事件。好，接下来，然后到90年代末开始。然后逐渐那些新浪网、搜狐网就出来了，是吧？他们出来了以后，这些公司跟《环球时报》跟这些我们都市报在身份上有所不同。他们的身份呢，是一出来就成立了一个公司，独立于政府的一个公司。它不是党报办的，是几个人哥几个凑合在那办的一个公司。然后他们折腾，然后到美国去上市去了，对不对？他不是在中国上市的，你看他的出身。就决定了他会比我们这些报纸更自由和胆大，大家说是不是？所以他们这报纸这个上面好多评论哇就出来了，就一下子就比都市报还厉害了。但是毕竟它是一个机构，是一个编辑部，只要是一个机构，只要是一个编辑部，就一个集体的利益，大家说是不是？新浪他不敢把事压搞得太重要，再用政府要给他卡着压了，他压在美国上市股票压掉下来了，他承受不了，所以呢他就做些妥协，大家说是不是？搜狐网也一样，腾讯网也一样，他都得有妥协，所以你看他的首页的很多东西跟我们都说也有相像的地方，他也得讲究政治，他不讲政治他办不下去，对，他必须要做些妥协，所以由于他们身份更自由更大胆，但是呢，他们生活在中国的这种环境中，他还是需要做一些妥协，所以政府呢对他们依然有一定的管制力度，大家说是不是？这是第二轮冲击啊，叫互联网的冲击，比都市报更厉害了，所以呢，都市报就逐渐在没有互联网影响下，你看互联网影响特别大，都市报呢就在他们之下，然后都市报的互联网用了都市报的很多内容，把都市报呢变成了。一个的材料，都是忘了。你看互联网，风头被互联网夺走了，这是第二轮冲击。那么第三轮冲击是什么呢？就出现了社交网站，社交网站中出现了自媒体，就是谁呀？微博。这个微博呢，全是自媒体，是一个人，他上媒体，他更加自由，他更加不受控制，所以他真是什么都说呀。那就是跟你们香港那个什么《苹果日报》这都一样，他按照你《苹果日报》的标准来办事，在那上面什么都有，骂共产党的啊，要 新民主，然后后杀人，这明天民主杀你全家，开除了，然后直接骂共产党领导人，点着名骂共产党人，是不是？这那个开除了，就是因为社会呢永远有一些负面的情绪，或者有一些就是跟主流不太一致的情绪，这个情绪是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有的，你再好的时候也一定会有。中国一样，13亿人。1%是多少呢？13亿人，1300万。如果有1%的人啊，1300万人，就成年人会说话的人吧，啊，再乘一半，我们说一半，1300万，6500万。如果6500万，那特别有意义。他们如果大量的微博上，你们想想，这是多么巨大的力量！哪怕他们只是1%，那是一种轰轰烈烈的感觉，那就是共产党明天就要完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可是你回到生活一看。经常出的这种一晃脑袋，发现这个国家怎么到底是什么样，自己我们也糊涂了。 我估计在这个胡锡进演讲的时候，底下的听众有些听着也挺糊涂的，就是、这个胡锡进在这个微博上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经历。他刚开始开微博的时候，我记得这个网上骂他的人特别多。他有的时候 他还讲了一段，他说、一开始我就是被别人骗上微博的，刚开始完全不知道微博是怎么回事，是什么东西，他是用什么东西，然后特别重那次。后来呢，他说你要是不上微博，这对咱们环球时报不利呀、然后我就被他们这么骗上去了、老陈在新浪上面对我特别热情，说你来了我非得给你好好服务啊，结果才第一天就多少粉丝上来全部在骂我，我一下就被砸晕了砸懵了。他说他当时就是那种讲相声的那种语气，你知道底下听的是挺好玩的。 所以你要真的去凭这个互联网或者在微博上的影响力的话、胡锡进也绝对是能够排得上榜的。 大 V 特别让我佩服的一点，我个人特别佩服的一点，他就是他挨骂的这个能力。 对， 就是你如果说去看这个胡锡进，我们不说这个像南州这样社会超级热点事件的话，一般的事件他的这个评论怎么说也得这个180页，前面你随便点个20页全部都是骂他的，而且说实话有的这个骂的还挺难听的哈。我这个我也不鼓励互联网上骂人，但是我就是特别佩服这个胡总编从来不回骂。你说有的这个咱们这个网上的名人啊，不管你平时是干什么，本来职业你是演员啊还是教授，骂人的或多或少我都见过。 他说他自己在凤凰周刊那里面说过，他说我当然你挺难受的，但是他习惯之后也就能看得开。而且那天演讲他说，现在欢迎大家向我提出尖锐的问题，你就把它当臭鸡蛋当西红柿朝我扔过来吧。 一开始受虐觉得有点委屈，后来受虐觉得是一种快感。这个真是哈，这怪不得要有后面两个老板拿鞭子抽他们，这个人家不抽不舒服。 我在这儿想分享一篇，就是对《环球时报》的一个评价，也是在微博上的，就说这个报纸呢，创刊18年以来，它是93年创刊的，现在算起来是有多少年？总之，这个微博它是之前几年前发的。他说，该报创刊18年以来，有效的鼓动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变态的爱国主义，向中国读者介绍了一个歪曲的、遍布仇恨的外部世界，向世界传播了一个躁动的、非理性的中国声音，加深了中国与外国的相互误解，为中外关系埋下了罪孽深重的仇恨种子，让中国与文明世界越来越远。 这个是一个非常激烈的批判， 对 哈。但是我觉得咱们平心而论，如果来这个细数《环球时报》，就是比如我们从93年，从90年代的《环球时报》，跟进入最近几年，特别是我觉得一个标杆的事件是08年之后，就是当年这个火炬传递在巴黎遇到的这个抢夺的事件之后，国内的当时这么一个所谓的 anti-CNN 啊 BBC 的这么一个运动，其实跟环球时报的迅速成长呢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个人印象中的有一个很标志性的事件，1999年的这个中国驻前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的这件事情。这个事情被炸在国内是环球时报第一个报的。胡锡进自己讲述，因为他自己这个驻南斯拉夫这个记者的身份在当地有消息，所以说呢这件事情是环球时报可以说算是 当时来说独家消息， 对， 新华社恐怕知道，但是新华社可能他要等官方的这个通行才让你报，你才能够报，环球时报他报了。所以呢，在当年全国各地出现的这一波游行抗议示威的浪潮中，很多这个热血沸腾的青年手都是人手一份环球时报。 嗯， 环球时报可以说是通过这一次事件奠定了他的这么一个报格，影响力也好，报格也好，他是依靠这样的一个爱国主义运动吧，我想他自己会这么认为，起家的。那在之后我们就看到环球时报迅速的成长，然后通常它的这个头版的标题设计的哈，都是具有高度对抗性的，是这种强烈这个现场感，甚至是非常戏剧化的中文。 是，因为我跟你分享一个数据上面的统计哈，说呢环球时报出现最多的字眼是这几个，竟然、妄图、抑郁、小丑、狂妄，就非常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这个情感的倾向。有一个评价说呢，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呢，很难想到有正常的中文词汇描述，这是环球时报的一个特点。你比如说达赖喇嘛访问欧洲，环球时报呢率先发明了一个在所有的语言里都不存在的词汇，什么呢？窜访。 对，这个它对于中文的这个贡献也有很强。好，环球时报这个非常有意思，咱们待会儿再继续来听听这位环球时报总编辑他的新闻观啊。很多人我相信不管是不是你做媒体这行，还是对这行感到有兴趣，你都会想知道这么一份神奇的报纸，它要练成以后，它背后的这个理念是什么？胡锡进的新闻观是什么样的？我们待会儿来听他讲一下。好，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醋。 好，胡锡进的新闻观这一份号称中国市场占有率最大的市场化媒体报纸，环球时报，它是靠一种什么样的新闻理想新闻理念在支持？我们听一下胡锡进自己来说。 就中国媒体是否会像香港媒体这样自由，这是不是应当成为我们的目标？应不应该这样？首先呢，我想说呢，就是中国，我们先说现实。我认为在客观上无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中国的媒体不会变成《苹果日报》，不会变成《纽约时报》，只要共产党在台上，这一天就不会有。我对此非常确信我觉得大家喜不喜欢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事实是这样。所以呢，就是一个就媒体的状态是国家和地区它的政治状态的一种外在形式，大家同意就是媒体是什么样，是跟这个地区的政治的实质性的面貌是有关的。就媒体的表现，它不可能离这个政治的现实跑得太远，它只能在一定的距离上往前走，带动着社会一起往前走。就媒体，我认为它是一个社会最活跃的政治力量，这是也是应该是这样的。中国大陆现实自由，你看媒体南方系等等都是这样环境说也是这样，我们在不同的环境，我们比如在国际，他们在国内就是发生大家不太一样，对吧？但是呢，大家都在往前闯，但是我们都闯不到我们理想的这个状态。这个理想呢，媒体人的理想状态往往就是华油纽时他们这边那种状态。那么华油纽时他们是报纸媒体的，大家注意到他们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媒体啊是西方发明的，并且在西方社会成长起来的，他们成长过程就是西方政治不断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在这个过程，两个的过程是两体才艺的过程，就是西方的媒体是对应着西方的政治现实，它是一个两体才艺的关系。 而不是就是说强拧的帮一块拧的那种关系。所以西方的媒体跟他的政治是一种高度的适应性，大家同意对吧？然后呢，香港我们自由，香港就从美国的纽时跟那个华裔，他们学习了他们的样子，我们香港就办出了苹果日报和明报。然后大陆的媒体呢，我们也在学香港纽时，我们学苹果日报，我们学纽时，在学也学西方的，把他们当成一种理想状态，我们就在学习他们，然后就把他们的媒体呢引入到大陆政治现实中来。但是这时候呢，会面临一个问题，只要是非西方国家，传统的一些国家，媒体引入到我们的社会中，都会跟我们的社会政治现实发生一定的不适应性，一定程度的不适应性。有的这种不适应性强一点，有的这种不适应性弱一点。这个我们喜欢不喜欢这样的，但是事实是这样的。你比如说纽香港，我们社会是自由的，我们但是香港社会跟美国的那个社会是不一样的。香港过去是殖民地，然后现在回归中国，是吧？回归中国了以后，我们一个是一个中国的一个特区，上面还有一个中央，还有一个这个基本法来管理香港，而且呢还有一个人大释法的权利。这就是喜欢不喜欢一回事儿，但这是一个现实，是个现实。所以呢，当我们的媒体充分展示我们的这种，就像纽时跟华人一样的去工作的时候，就会发现跟我们的现实呢就会发生摩擦。这种摩擦会比在美国的摩擦要剧烈一些，这是个事实。比如内地如果想学习苹果日报，想学习纽时的话，那么我们跟内地政府、跟内地现实就会发生更加剧烈的摩擦。那么我想说呢，媒体发展和改革都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就社会在前进，它是一种合力的一种情况。因为有一帮民主派，有一帮这个大陆自由派啊，他不断推动往前使劲推，他们那时候是不会考虑国家大事局面的，他也只能在平时上考虑国家大事，他没别的，他就是考虑我的个人的利益。我在这当中我应该发生什么，我应该发生什么，我在市场上找到了一个实现自己影响力和利益的一个方式和角度，这个很自然，每个人都会这样做，每个地区、每个机构都会这样做，那么他就这样做，同时就会出现一个外力来进行平衡，然后逐渐他们之间进行摩擦斗争，然后最后形成了一个社会的一个合力，这种合力在推动中国。我总是认为，啊，缺这种合力，你说这合力到底？大陆，我认为啊。我客观的认为，大陆所有出现的很多事情，当时我们在激烈的斗争，回过头来看，它都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西方在人权问题上压中国，压中国，我就希望也跟你说，我在国内的时候，社会上也有一些，它客观上有一定推动中国进步的作用。大家说是不是这样？没有西方这种压力，我们还没准今天还有半个新的。是不是？所以他推动我们的一些东西。但是你说刘晓波这样的人，社会上中大陆上出了刘晓波这样的人，是不是也是一种有一定的必然性？我认为也有。所以这些因素就在朝一个方向推压着，朝一个方向去推，对不对？但同时呢，这种力量呢，你回过头来看，它在历史的大的阶段中，它有一定的必要性和有一定的这种。进步的推动力，但是它发挥这种正面作用，必须是有带有相反的力量制约它，啊，和它形成一种这个辩证统一的这种关系的时候，这种正面的作用才有可能发挥。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当美国对中国施压、压制中国人权的时候，中国政府不能完全顺着美国来，顺着美国怎么行啊？一顺着美国，那真的就不对了。所以呢，中国政府呢一定要维护中国的整个国家利益，然后对这个有的话该听他琢磨，我该听我能够听，有的话就得打回去，然后这种不断的斗争博弈。我跟大家说啊，到巴尔干那个地方，我在巴尔干当了几年记者，我一个深刻的印象， 文化的融合和进步，经常是在通过对立、通过斗争的方式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学习的方式，直接的铅笔拿着笔记本记的那种学习的方式实现的。很多是通过对立和斗争的方式实现的文化的融合和相互的这个对优秀元素的汲取。 好，这个是胡锡进的斗争哲学啊，不知道是不是也是适用于环球时报的一个斗争哲学。他并不他最后说自己在巴尔干这个经常发生战乱的地方学来的经验，就是说有的时候真是不打不相识，有的很多事情要在斗争中才能够获得这个知识。他说这个纽约时报啊，华盛顿邮报当然做得很好，但是不能够适应中国的这个现实情况啊，所以说呢恐怕他当然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中国现在这个政治的现状如果不改变的话，媒体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啊。像香港这样的这个媒体自由的言论自由的情况恐怕不能够发生，这是胡锡进的一个基本判断，基本上贯穿于他所有的论述的。 那当然了，胡锡进先生很多言论呢，刚才我们在开头时候已经交代过，是引发了现场一些观众的至少是不同意，那之后呢不同意之余呢不满意，那不满意之后呢甚至有教授是脱鞋离席抗议。那紧接着最后一部分呢，我来听一下最后的这个 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 最后的现场的还原，并且是有还有哪什么样的同学向胡锡进同志开炮的 啊。好，凤凰优瑞的综合台三立环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在这个这最近的一段公案，周宝松在4月1号的胡锡进演讲上面到底做了一个什么，我们先来听一下现场的这个原因重现。 谢谢胡先生来到中大，要特别谢谢这个 USC 主办这场讲座啊，虽然很奇怪的有几个保安叔叔在这里，这个也是中大的讲座少见的。我刚才非常内心的听了胡先生的演讲，我发觉里面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说，我代表13亿全中国人民，党的利益就是 我代表 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环球时报的立场就是中国绝大部分人的立场，这个经常会出现。我现在在座，今天在座很多都是大学生、老师或者媒体界的朋友，大家都很关心中国，对中国有很多的研究。我只是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在座听了一个小时，非常不认同胡先生的朋友请举手。OK， 我的问题问完了，谢谢。 我想回应一下啊。我反对一种什么东西呢，就是对我们进行描述，比如说胡先生他们经常认为他代表全国人，经常认为他代表，我没有这个人。我觉得在对我们进行这种描述的时候呢，不要把你自己的想法强加于我们。 好，这个有两个疑问，我们这里当然听声音我也看不出来现场到底有多少人举手。第一个是说周宝松说有这个一半，超过一半甚至是说举手认为不同意胡锡进的这个观点。胡锡进自己说现场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举了手，到底是一半还是三分之一，我觉得这个不知道也不重要，说实话，因为这个你现场的这个听这个讲座的人第一人很少，你要做 200多个人吧， 两百多个人，而且又是在香港，你要做中国内地13亿人的这个统计调查的话，这个样本绝对是不能够用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咱们不必再纠结。但是这个这样的周教授这样的这个提问的方式，第一他是不是正确的归纳了胡锡进的这个论点，他认为胡锡进经常言必称13亿中国人民， 后来我对了一 下，认为自己代表了中国人民。那胡锡进否认，他说我没有这么说。 他的原话是说呢，中国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差别没有媒体想象那么大，他们的利益基本上还是一致的。还说呢，对于香港问题呢，大陆人的态度跟官方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是他的 这个判断。我说实话哈，我觉得可能 算是四平八稳，没有太大错吧，哈。但是确实， 这个根本没法统计。你说什么媒体？ 对， 你在什么平台上反映的？ 你这说法是错不了的一个说法，对吧？那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周教授他以此作为论点来这个批评胡锡进呢，似乎有一点不太站得住脚。那当然后面还有一个现场的一个动作，就是他脱了鞋子然后这个出门。那我个人觉得，其实你要不同意当然可以表达抗议，那毕竟他也没有扔鞋子嘛，那你人家脱了鞋子走出去你还阻止人家不成？他也没有动手，也没有 言语的辱骂。说实话他当时做，就是我没看他脱鞋啊，他走出去我都有点怪怪的，你知道吗？就是其实 他是表达抗议的。 现场看起来就是我们认得出来的教授，而且是你说是自由派那种，不止他一个，就是所谓的在微博上还挺火的。但是好像做出这种动作的只有周教授一个人。当然你不能评价那是错，那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是。 可是呢，他后来之所以引起那么大争议，可能大家会从另外一种风范的角度 啊，对。 然后另外就是， 你就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怎么说的这个 毕竟你是香港人，人家是来香港中文大学做客嘛，你相当于是主人的身份，你请一个客人过来， 场面上 你是不是必须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他？这好像我请了一个并不受待见的客人，最后主人朝客人发火，把客人给自己给气跑了。这确实你从 稍微 礼貌上是差那么一点，尽管你不同意，我觉得你可以坐下来听完。 我是觉得你甚至 在之后可以提一些更加有深度的，你是 在，我觉得大家交流意见可以。 发过那么多长文的很雄辩的文章，你为什么不能跟他平等的把你这个跟他面对面交锋的机会再留到最后发火呢？而不是你走出去完全没有给他跟你辩驳和对峙的这么一个机会呢？ 所以以此来看呢，接下来这一位这个香港的这位记者，他就这个表现的有技巧的多了，他这个斗争策略明显是比较厉害的。 我们来听一下 哈。 我是挺抱歉的。不好意思啊，其实我刚非常理解您刚所说一下逻辑，您刚说咱们是每日拱一卒，对不对？非常胆战心惊的做一点点努力去改变中国，向一个方向去改变。那么我刚才就已经请示了主编啊，同意说，您平常在国内写不了日拱一卒，不敢写不敢发的心惊肉跳的东西，您给我们写可不可以？咱可以匿名，咱们不怕，我们不怕国安和国宝。我们主编答应了说稿费非常高，也而且没有固定时薪要求，你一年写一篇都行，就写你在国内不敢说的、不敢骂的，或者觉得被封闭掉的东西，写给我们《苹果日报》，我们一个字不改，可不可以？另外，这么些年来，您在写《环球时报》写国内议题的时候，有没有哪个议题最终被撤稿、被禁令，是让您觉得非常的不开心、非常想拍桌骂娘的？有没有？ 谢谢您的邀请啊！我首先知道您那说的高保费的鼓励。国内呢，我想说，这个媒体啊、报纸，它没有检查制度。报纸是追者。如果说我们要做的很过分，上级呢会找我们一些麻烦，这些众所周知的。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写的东西，上级不知道。这就靠我们的胆量和我们的智慧，所以呢，没有存在这种的时候，我这写完了以后，文章没有登出去，到现在，在我的记录不记得啊，那我们就是登出去登出去了，但在登出去之后，产生了不愉快，这种情况就怎么样？ 好，刚才为什么一开始大家笑呢？是因为这个胡锡进在每次提到香港媒体的时候，经常拿这个香港的《苹果日报》来做。 做苹果日报就代表了香港所有媒体。 对，他说你们香港媒体不能够像你们香港媒体这么自由，比如说《苹果日报》这样的。结果底下真有一位《苹果日报》的记者站起来，就是说我是《苹果日报》的啊，这大家就笑了。那 没有，之前是有一个教授，他说他是对胡锡进什么说什么都把《苹果日报》拿出来当挡箭，觉得有点不爽。他说：“哎，难道在你的眼里，你觉得？” 香港就只有 苹 果日报吗？ 你说中国很复杂，我告诉你，香港也很复杂，香港媒体都很复杂。 是啊， 苹果日报并不能代表我们。结果陈涛文教授就说了，我们香港中文大学每年都会给各家媒体这公信力来评比。说实话，苹果日报基本上是在排后的。但是呢，垫底的是什么呢？是文汇报和大公报。他一说，大家笑了。结果他一说完，陈涛文教授，哎，这位观众，然后一说来，我是苹果日报的，然后厂家就轰动了。 这个铺陈非常的充分哈。当然，这个记者提出了一个邀约，说这个胡总啊，你有什么是？ 你不是说你要日拱一卒吗？ 啊， 你要环球时报要突破言论尺度吗？那必然有受挫的时候啊。你这种发不出来的文章，你拿到香港来，我们给你发表，稿费优待。这个当然是一个幽默的说法，但是胡锡进也是一个很幽默的一个回应哈。啊，我觉得这样的这个场面，你可以看得出这当中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对抗的，但是相对来说这个。是大家可以接受的一种方式。 其实当天所有的问题，胡总他都没有正面回应，中间有极其敏感。当然，我现在说不出来，就非常非常敏感。咱这儿没， 就比如说这个事儿，凭什么你们就这么说？ 他也没有回避任何的敏感词汇，当然没有任何正面的回应。他的同样的一套理论就是中国社会太复杂，这可以用来解释一切目前难以解决的问题。这问题就是呢，他的其实这样一种回应哈，跟他你说办报也好，有人评价他是市场和政治的双重投机 啊， 所以说他根本没有写一篇文章，尽管是英文报，它都没有出现过你写出来不让登这么一句面。而且苹果日报刚才他那一个建议说我高稿酬你来我们这儿写吧，哎呀，这个是他自己用的伎俩，就是他在英文报的时候就是用高稿酬来吸引国外的记者在他们那儿写专栏，但是还真的是有人这么干， 是 因为他们对英文报的定位跟中文报不太一样，但是同样的其实是同样的一套人马，甚至管理的思维是一样的，就最后他是哪条线他都不踩，这其实你不管同不同也好，这证明这个人他是有智慧的。 哎， 我说 这 个 哈，我注意到很多人事后的一个评价，比如说去年的这个薄熙来案，薄熙来案审完之后，很多人说。环球时报，你去翻查环球时报之前的报道，从来没有一次站错过队，或者说踩到任何不应该踩的红线。 我可能智慧这个词不太用得准，但至少说明 他是聪明的。这个已经是高明到让人觉得可怕的一种程度。他报纸卖的很多，同时呢，他也红线也避得很开，非常巧妙。所以，哎呀，这个胡锡进只能够说，他这个4月1号的演讲之后，让他身上的这个谜团啊，更加的神秘了。 是，这不仅是问报纸，还是一种现象，值得探究。